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2月21号，皇帝莱因哈特召集军部最高阁僚门，宣布将亲自率军出击，再度夺回一谢伦要塞。鲁兹所失去的东西由朕把它要回来。 陛下， 什么事？ 今天情势发展到这种地步，应该要对杨威利的谋略更加的警戒才是。说不定现在杨威利正等着陛下亲自领军去夺回伊谢伦要塞呢。 你是说他之所以夺取伊谢伦，是为了引朕出去所设下的陷阱？ 是的。皇帝陛下，如果您的龙体有什么万一的话，新王朝会解体，时代也会丧失旗手。臣认为您还是暂时回费沙，再做长久之计的打算。关于杨威利的事，就请您派米达以及微臣两个人去讨伐他们就行了。 属下也赞成罗塔尔的意见，陛下的亲征主要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前线的苦劳就交给我们两个人，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朕并不是要抢你们两个人的功勋，朕只是想亲自跟杨威利做一个了结，杨威利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 陛下，两位元帅说得很对，您还是暂时先回到费沙去吧，我有陛下亲自坐镇，费沙才能够安定，也才能够巩固费沙成为全宇宙中心的基石啊。 马林伯爵小姐，慎重过度的话很容易会变成优柔寡断的。丧失了伊谢伦要塞，朕如果就这样返回费沙，反帝国势力会认为对朕已经是不战而胜，把他当作偶像集结到他身边去，不是吗？ 陛下，请您想一想，杨威利如果期望在战术层面做到万全准备的话，他就只能关在伊谢伦要塞坚守那个地方，这等于是把走廊的两端交给我们帝国军来支配，就战略的层面上来说是不可能带来任何效果的。 哼，你把话说得太远了，这不像你一贯的作风。杨威利既然已经占领了尔巴行星，就控制了走廊的出口了，不是吗？ 您说的没错，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满足战略层面上的条件，就会造成在战术层面上产生过度支持要求的结果。杨威利的战力光是用来做伊谢伦要塞的防卫就已经嫌不够了，如果以他那种过小的战力还想要确保尔巴行星军事上的安全，可以说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就算他拥有卓越的智谋也是一样的。总而言之，杨威利限于战略性的构想跟战术性的条件，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命题的困难状况之中。只要他没有办法整合这个矛盾，我们随时都有机会出兵来讨伐杨威利。 说不定杨威利有办法整合这个矛盾。结果伊谢伦要塞的亲征暂时缓了下来。另一方面，尔巴革命政府面对自由行星同盟消灭这种事态，孤立感显得更行高涨，为帝国军侵略的可能性隐隐产生动摇。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我是想问，如果他们真的打来，你的胜算有多少？ 原来你在问胜算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一决胜负。既然打不赢，我们就承认皇帝莱因哈特跟罗格兰王朝在全宇宙的宗主权，在他的下面确保一个恒星系的内政自主权，这样才能让民主共和政体得以续存，为将来的复活做准备。为了做这种条件交换，我才把伊谢伦要塞拿下来的。 你是说要跟皇帝的专制权力妥协？这不像是自民主主义斗将杨元帅口中讲出来的话呀。 允许多样的政治观念的共存，这才是民主主义的精髓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仔细的想想，当初杨元帅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把皇帝莱因哈特打败的话，一切就没事了。最后的结果造成同盟政府都灭亡了，真是太可惜了。开玩笑的。 不管跟帝国妥协还是怎么样，如果清楚地把方针定出来的话，由杨指挥官自己来掌握政权就好了。那个罗姆斯基博士，我承认他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革命政治家，不管球打得多远，界外球还是一样不算分的。毕竟现在是非常时期，理所当然应该要用非常的手段才对。 你说这种话是不是要煽动他了？ 没错，可是他的回答每次都一样， 说什么军人不可以当上最高权力者，由文官来掌握政权是民主主义的根本，老是跟别人说教，说什么信念是有害无益的东西，自己却顽固的要命，这根本就是言行不一致嘛。 不过你还是不死心，逮着机会就想煽动他，我才佩服你呢。 其实我也想过其他的办法。 啊，什么办法？ 如果比克谷老爹还健在的话，把老爹推上新政权的领导者，你那个监护人就在老爹的下面负责军务，用这种形式。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啊。 哦， 报告指挥官，有一位卡特罗杰·克罗希尔武长，女性的中士，要求要见指挥官一面。 啊，那么我先走了。 叫他进来。 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下官在夺取伊谢伦要塞作战的时候，志愿提出申请参加作战，但是作为实战指挥官的先扣部中将，您却把下官从名单里面剔除掉，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希望您能够给我一个理由。 我期待作战能够完美的成功，所以不止你一个人，只要没有肉搏战经验的人我都不让他参加，只有这个理由而已，有什么问题吗？不过这是表面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不想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拿着兵器跟人家砍砍杀杀。 那我问您，当初您追求我的母亲也是这种调调吗？ 我懂了，其实你来找我目的是要问这个吧。真是扫兴，如果你是想质问我身为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话，你应该一开始就说清楚，根本不需要去扯上那些我作战指挥的问题。 您说的没错，很抱歉，那么我重新再问您一次，请问您是不是曾经真心爱过我的母亲？ 要拥抱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那人生岂不太苦短了？ 只有这样而已。 被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所拥抱的话，人生也是很苦短的。 先扣部中将，对于您赐给我的生命我很感谢您，但是您对我并没有任何的养育之恩，我完全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让我敬爱你。我听从您的忠告，把话说得清清楚楚的了。 对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 说来听听看。 为了对抗帝国军的皇帝莱因哈特万岁的欢呼口号，我看大概只有用民主主义万岁，你认为呢？伯布兰， 现在诉诸民心好像也没什么用处了，我看呢，还是应该用司令官的名号一决胜负。不过问题是我到现在还想不出酷点的名号来。 原来你在这里啊。 嗯， 是你叫他去见先扣部的对不对？ 啊， 我的意思是，是你叫克罗谢尔武长去找先扣部中将的，对不对？ 他终于去了。 对啊，我刚才在门口碰见他了，这下铁定有好戏看了。 我的确是叫他去跟先扣部要15年的零用钱了，不过真的要是一对一对上了，他能斗得过先扣部那个不良中年吗？我要去做一下掩护射击训练，这件事就把它当成是一项作业。因为这个缘故，我对您家小姐的心境呢稍微有的体会。 哦， 卡琳啊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不像她老爸，不过呢还谈不上是个好女人。 是啊，我也觉得她是个好女孩，而且我半毛养育费都没有白花， 以后说不定会被加算在精神赔偿费里面，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先扣部中将。不过我们说正经的，那个孩子不晓得怎么处理自己的感情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正确的把感情表达出来，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由长辈帮他导出一条出路，恕我多管闲事，还请您多多包涵。 不，今年是值得记忆和留作纪念的一年，就我所知，这是我认识你以来第一次听到你讲正经话。 嗯，那我就补充一句， 别让女儿来背负父亲的罪过。 你说的对，接下来我也回你一句，别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想对我耍赖撒娇。 好严格的父爱，真让人胆寒。 关于这件事情，你似乎从中出了不少力，真的是偏劳你了。不过我要求订正一件事。 什么事啊？ 听说你到处把我宣传成是一个不良中年的样子。我还不到中年呢。哼。 怎么样，见了你爸爸有什么感想？ 中校， 看你的样子好像很失望。 没有，不是的，我早就知道他是那种人了，现在又怎么会失望呢？ 这样啊，不过我要跟你说件事，在这里的人当中，说得上拥有一个安定而幸福的家庭的人，就我所知道，只有凯塞尔家的两个小女儿，剩下的或多或少都是在不好的环境中长大的。拿尤里安米兹来说好了，双亲要是健在的话，就不用在杨威利那种不适应社会的人的家里长大了，比起你来可以说是远远不及你的幸福。 中校， 嗯， 你为什么要把尤里安米兹中尉提出来说呢？ 那么拿华尔达先库布先生做例子的话比较好，是吗？他是一个从小就从帝国亡命到这个地方来的人，他所遭遇到的境遇也谈不上是安乐。切，干嘛由我来说呢？总而言之，卡琳， 是 把不幸当成一种商品，这跟我们这个舰队的风格不合，对你来说呢也不怎么合适。就算再怎么讨厌的人，也不能永远一直活着，不是吗？像尤涅夫那个家伙，我还以为啊他是怎么杀都杀不死的人，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不管怎么说，先扣部那个不良中年应该会比你早走个20年才对，到时候跟墓碑和好可就没有意义了。 他好像真的很讨厌我。 杨威利在伊谢伦要塞的再夺取以及接着的混乱告一段落之后，终于把尤里安从地球带回来的光碟片拿出来检视。因为地球教的本部已经遭帝国军破坏，没有感到必须要急着看，所以才拖到了今天。但是它的内容却让大家感到十分的震惊。里面所记录的是费沙自治区跟地球教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关系。 我记得费沙第一代自治首长瑞奥波多赖普是地球商人出身的，没错。 为了让帝国承认费沙自治的时候那笔资金的出处，现在还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这样，西里乌斯战役的时候背后所隐藏的莫大财富就是地球来的。 也就是表面上是费沙，背地里实际上是地球教的控制了。 这么说来，费沙的商人就是手牵手跟地球教的人亲亲热热的在大跳贴面舞了，我这样形容恰当吧？ 开什么玩笑啊，这种事情我可不知道。如果要说我跟地球教的关系良好的话，那大概就是我在朝圣者去地球而已。更何况在本部里面，我是跟你们一起并肩作战的。 这个我知道，我并不认为费沙所有的商人都跟地球教有挂钩，但是那些历代的最高干部们，尤其是现在下落不明的鲁宾怎么样了呢？以前有什么企图，今后又会有什么企图？ 不过话又说回来，长达九个世纪的执着真的很可怕，真是可怕到令人觉得心寒。地球教那些家伙真的灭亡了吗？那个叫总主教的真的死了吗？ 事实上我们也并没有确认到他的尸体。 好吧，我到费沙走一趟，反正我也得跟其他的独立商人取得联络，趁这个时候顺便调查一下鲁宾的底细。 你去了费沙然后就不回来了，事情应该不会这样吧，科尼夫船长？ 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猜我是什么意思？ 波里斯，波布兰中校，你也不要再闹他了。既然跟费沙的旧自治政府画上了一条线，就应该寻求跟自由商人们的协调之路。总之我认为应该请科尼夫船长跑一趟费沙才是，你肯帮忙吗？ 当然了。 太好了，那么今天就在这个地方解散吧，让脑筋稍微清醒一下。哎，话虽然这么说，不过如果费沙跟地球教真的有不寻常的关系，但是经济上的理由是不可能使他们联手在一起的。 现在的问题是，费沙到底是在哪一个层次之下接受地球教的支配，是不是？ 对，视情况而定，我们今后基本战略的根基说不定也必须要修改，真是头痛啊。哦，尤里安。 是。 阴谋还有恐怖主义，最终的结果是没有办法使历史的洪流逆行的，但是能够使历史停滞，不管是地球教还是亚德里安·鲁宾，我们都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做，你懂吗？ 嗯。 这个时候，亚德里安从贝沙市内的地下隐藏住所迁移到欧克纳冈山地，大约有50人跟他一起潜伏在这个地方。 那个叫欧迪兹的政治家看起来好像蛮管用的嘛。 哼，他是个只会逞口舌之能的三流政客，不过为了保有自己的存在拼上了他的小命，但是这也是有个家伙设下圈套让他相信才会这样子的。 你是说狼谷？ 没错，接下来就是他，已经没有用处的欧迪兹要早点处理掉。 这样一个接一个的，他们都会中你的计让你操作吗？ 只要有欲望的人都很容易操作，也因为这点他们的野心比一般人还要大一倍。 野心？ 让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跟统帅本部总长罗塔尔元帅互斗，然后我们就得渔翁之利，坐上帝国最大的重臣的宝座，就是这样。 受不了你，真是痴人说梦。 那是别人的看法。 那么你做的又是什么梦呢？ 就是从别人看起来的痴人之梦。 不过说真的，地球教真的已经灭亡了吗？ 谁知道。 就算地球教的本部完全被毁了，不过应该还有支部分散在各地才对，就算有帝国方面的镇压，那些残党应该也会以什么形式蠢蠢欲动的，不是吗？ 是啊，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但是现在没有什么时间去管这些事。 说的也是啊，皇帝莱因哈特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了。 的确是威胁，但是不单只是军事上的威胁而已，更是以和民主主义不同的体制使得时代变革渐渐成功的威胁。 所谓专制，就是在做时代变革的时候最有效率而且也是最快速的一种政体啊。 跟民主主义的温和截然不同，受够了民主主义温和的民众总是这么说，把强大的权限赋予伟大的政治家们，让他们来进行改革吧。哎，看来民众也渴望有一个专制者，不是吗？而今天他们说不定终于得到了他们理想中的专制君主，跟那个绚丽的黄金偶像比起来，民主主义简直就像是褪了色的青铜偶像，不是吗？不，不对，尤里安，我们是军人，民主共和体制往往是在枪口下产生的，没有错，但是军事力虽然能够使民主政治诞生，不过不允许夸耀他的功绩，这不是不公正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呢？因为民主主义的真髓是在于拥有力量者的自治，用法律跟机构使强者的自治制度化，这就是民主主义。而军队更是需要自治的，为了基本上否定自己的政治体制而战。这种矛盾的构造，民主主义的军队是非得接受不可的。军队可以向政府要求的，顶多要求一些退休金或者有薪休假罢了，也就是身为劳动者的权利，除此之外是不能要求什么了。 不过基于我跟指挥官的私人感情，我是希望你能以私欲行动。 尤利安， 我知道我这么说一定会被你骂，不过这是我的真心话。 嗯。 就巨大的才能能自由发挥的情况而言，专制政治竟然比民主主义更为适合，这种情况不是太讽刺了吗？ 如果莱因哈特出生在自由行星同盟的话，他会变成第二个鲁道夫，成为一个从内部颠覆民主政治的危险野心家也说不定啊。相反的，如果杨指挥官出生在帝国的话，很可能就会代替莱因哈特坐上皇帝的宝座也说不定啊。 好了，尤里安，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设。 这个我知道， 可是 我并不是完全排除我个人的私情，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如果没有政府的命令，当时我的确是可以把莱因哈特·罗格兰给打倒的。但是我并不想杀莱因哈特，尤里安，我说的可是我的真心话哦。就算他在人格上并不是非常的完美，但是他却是这几个世纪的历史里最光辉的存在。要由我亲手来摧毁他的话，这种感觉真是令我害怕，我也下不了手。说不定那个时候我是以政府的命令为借口逃避这个。这种行为对政府还有对我本身来说说不定是忠实的行为，但是对那些战死的士兵来说的话，是一种无法原谅的严重背信行为，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权力者的保身或者是我私人的感伤而作战的。哎，我老是这个样子，好多地方都没有进步。好了，尤里安，为了转换一下气氛，露一手你的名人手艺让我瞧一瞧吧。 你是说泡红茶？我在费沙的时候买到一种顶级上好的雅尔夏茶，我们泡那个来喝吧。 我们拥有伊谢伦要塞跟尔发星系这两个据点，以帝国军来说，分段这两个地方是必然的用兵之策。我想皇帝本身的军队出动的同时，应该也还有帝国来的别支机动部队来攻击伊谢伦走廊。 你想这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这个嘛，应该不是遥远的未来吧。只要补给跟联系的方面确定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不会犹豫的。而且莱因哈特他是没有办法忍受自己以外的人来创造历史的，我们现在变成了巨大的浊流，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消灭我们的。对于这个，我们就逐一到小小的提防来对付他，为了哪天怒涛退去，狂潮来袭所需。皇帝莱因哈特有一条通往和平跟统一最近的路，而我们有一条指向民主政治王道的遥远的路。当双方产生流血战争的时候，如果真的有上帝存在的话，他到底会站在哪一边呢？ 帝国军会发兵进攻尔发行星以及伊谢伦要塞，谁都认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皇帝莱因哈特的亲征却再度延期，原因是为了一份远从费沙行星来的报告书。这份后来被称为一封阻止10000000人前进的报告书，是由司法大臣布鲁克德尔夫写来的。 叫米达来，叫妙拉来。 是。 这份报告书里写着，罗塔尔元帅有不稳的嫌疑，事态朝向想象不到的方向进展着。 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罗塔尔元帅有不稳的嫌疑。这份报告在帝国军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风波。莱因哈特亲自审问罗塔尔，两个人的脑海里都回想起五年前相逢的情况。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雷动。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